好，翻到嚟我哋伊斯兰节目啊，伊斯兰唔难啊，咁我哋今日咧系一个特辑节目嚟嘅，因为咧有鉴于近日咧就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单方面宣布咧承认以色列咧以呢个耶路撒冷为呢个国都呢一个举动嘅，咁咧呢件事咧就当然咧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咁咧就令到全球嘅伊斯兰教徒同埋伊斯兰国家同埋政府咧都不得咧不作出一个抵抗啦，同埋一个抗议嘅。咁咧呢件事咧，当然嗰个起源啦，首先如果我哋今日咧讲到嘅话咧，咁咧就会同呢个嘅三教圣城啊耶路撒冷会有关系嘅。嗱，咁咧我哋咧就呢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阿空啦，同我哋去做个节目。咁但系咧就出于技术原因啦吓，咁咧就嗰个声带咧，我哋会迟少少，我哋会递上。咁咧就而家咧先由我 Larry 咧就同大家咧就做一啲嘅背景资料去讲一讲先吓。好啦，咁首先我哋讲翻咧就系第一个 point 咧，我哋谂咧就系耶路撒冷啦。咁点解咧会成为咧三个宗教？我哋讲嘅就系犹太教、伊斯兰教同埋呢个嘅基督教，佢哋三个教嘅圣城。咁历史因由系咩咧？咁讲，咁首先咧有个特别咧，就系嗰个地理上嘅位置啦。咁啊，地理上位置咧，首先咧大家咧就明白到咧，就犹太人同埋呢个嘅阿拉伯人。咁咧就伊斯兰嗰个嘅祖先咧，即系例如话我哋佢哋起始源嘅地方喺呢个嘅中东啦，阿拉伯嘅地方啦。咁咧就好多时咧，我听阿空咧讲翻咧，就阿拉伯人同埋其实犹太人都系一家人嚟嘅。因为咧，首先咧就系一个事实咧，大家好容易忽略到咧，就系其实佢哋共同嘅祖先咧都系阿伯拉罕，由阿伯拉罕咧分支咧以撒啦或者以实玛利，咁两个分支之后咧，就大家咧就有个唔同嘅文化或者大家唔同一个嘅居住习惯咁样。咁当然啦，对于犹太人嚟讲咧，就因为咧佢哋曾经咧经历过饥荒啦，咁佢哋咧曾经去过埃及。如果大家有睇圣经嘅话咧，就知道有约瑟啦，系咪啊？就即系当时去咗埃及就安置一班以色列人啦。咁啊，及后咧就摩西咧就出红海啦，带啲以色列人咧出埃及记嘅。咁所以咧，一出埃及之后咧，就佢哋咧经过数代人嘅战争咧，就终于咧喺大卫嘅时代咧，就终于咧翻到去佢哋嘅迦南地啊，就同异乡人争战咧，就终于建立咗佢哋一个要塞啊。咁咧当时就喺约旦河附近嘅。咁咧就当时咧建立咗呢个国都啦吓，就喺呢一度，咁啊将佢哋嘅约柜摆埋喺度啊，咁咧但系咧亦都要直接大卫嘅儿子啦所罗门咧，咁起到个圣殿，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嘅第一圣殿。咁当然啦，后来啦，咁就国家分裂咗啦，跟住又被巴比伦消灭咗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帝国啦，例如波斯啊咁样，跟住后来又罗马咁样，咁咧就佢哋起咗嘅第二圣殿又系被毁灭啦。咁咧就后来咧就当然啦，辗转咧其实咧。犹太人基本上咧，佢哋嘅家园咧，基本上都冇停止过系俾其他人嘅侵略嘅。啊，就算你话罗马时代之后都好啦，咁样，咁佢就不停嘅咧，都俾其他外族咧就去入侵。咁所以咧，基本上嚟讲，犹太人咧就由佢亡国，由所罗门亡国之后咧，就应该咁讲，就到咗应该去到近代啦。咁就一九四几年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先至正式咧用呢个以色列之名咧就立国。好啦，咁讲翻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呢个犹太教咧，佢哋咧头先讲过啦，嚟话佢哋嘅大卫啊，佢哋嘅先知嚟话呢个摩西啊，咁讲，即系佢哋好多佢哋嘅伟人先知咧，约书啊咁样，其实佢哋全部咧都系喺耶路撒冷有见证啦，同埋咧全部咧都基本上咧喺耶路撒冷呢度咧就做好多神迹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对佢哋嚟讲咧，呢个耶路撒冷咧。绝对是犹太教圣城嚟嘅。好啦，咁另外呢，如果我哋讲到阿拉伯啦，咁就点解伊斯兰教呢都会当咗呢个位圣城呢？嗱，首先呢，如果我哋讲伊斯兰教呢，好多时呢大家呢都会呢侧重呢佢哋一个圣城叫麦加㗎嘛。咁呢就麦加同埋麦地那呢都系佢哋圣城嚟嘅。咁根据阿空嘅资料呢，麦加呢就当然系即系呢个嘅穆罕默德啦，即系佢管治嘅地方啦，而麦地那就系当年佢即系建立佢嘅政权嘅地方啦。咁所以两个地方都系圣城。咁样两个地方咧都有佢哋寺庙嘅。咁咧就原来咧佢哋咧仲有一个寺庙喺边咧，原来就喺呢个叫耶路撒冷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咧原来咧穆罕默德咧就一个叫做升天嘅神迹咧，亦都系咧系由一夜之间咧就由呢个嘅麦加。一夜之间嘅啫，咁咧就去到耶路撒冷嘅圣殿山上面，咁咧然之后咧就喺嗰个寺庙嗰度，咁啊圣殿，咁咧就从此咧，咁啊上面咧佢建立咗一个嘅清真寺，咁咧就除咗金顶之外，仲有另一个清真寺嘅，咁咧就阿空啊称为戒寺啦，咁呢个寺咧其实咧都系被呢个嘅伊斯兰人咧奉为一个咧圣寺嚟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喺穆斯林嘅心目中咧，耶路撒冷嘅地位咧都相当神圣嘅，即系仅次于麦加啦。同埋麦地那， 好啦，咁咧，如果我哋讲翻基督教咧，咁啊更加清楚啦。因为咧，基督教咧就个灵魂人物咧，一定系新约时候嘅耶稣基督啦。咁耶稣基督咧就喺耶路撒冷嗰度咧，就首先佢受苦受难啦，所以咧佢有一条苦路啦。咁同埋咧就喺各各他山啦，即系耶路撒冷附近咧就钉十架嘅。咁所以咧耶稣咧，无论咧佢系由受苦受难啦、钉十架啦，甚至乎佢复活嘅墓园啦，呢啲地方咧，其实其后都被基督教咧就封为一啲嘅圣地嘅。咁所以咧呢啲地方咧又系咧对基督教嚟讲系相当重要嘅。咁咧我哋啱啱咧就讲到咧呢个三教圣城嗰个由来啦。咁咧好多时咧我哋又会睇翻咧就系、是。其实嗰个耶路撒冷，即系点解会引来咧咁多个唔同嘅民族嗰个情况啫？因为咧耶路撒冷呢个城咧，亦都正正系因为佢个地理位置同埋咧佢咁特殊意义咧，反而咧就从来都冇享受过一啲嘅和平啊嘅时代。咁啊，例如话当年咧就阿拉伯人啦有进入过啦，咁咧就十字军咧亦都有征伐过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无论系东方人西方人啦，对呢个地方嘅兴趣咧始终不减嘅。咁所以咧就耶路撒冷就不停被攻伐。咁当然啦，好出名咧，大家都知，例如话一个叫圣殿骑士团啦，或者叫医院骑士团啦，喺嗰个年代咧都相当出名啦。咁十字军东征之后咧，其实佢建立咗咧一个朝圣嘅道路啦。呢、这个朝圣咧就系讲我哋基督徒朝圣嘅地方。朝圣嘅道路咧，其实咧就圣殿骑士团同医院骑士团咧都做一个保护。咁当然啦，咁啊好多人就话可能系一种收保护费啦，或者可能就是大家劫舍嗰啲情况啦。咁我哋呢个咧就按下不表啊，今日。咁咧就当然啦，及后咧就阿拉伯嗰边咧有撒拉丁啦，就征服翻啦。咁咧就当时咧就征服翻呢个成个嘅耶路撒冷，同埋及后呢个奥图曼帝国。而即系如果大家清楚历史嘅话咧，都知道其实奥图曼帝国咧征服咗呢个嘅耶路撒冷翻嚟之后咧，其实都一个比较相对宽松嘅态度去对待唔同嘅教徒，例如话犹太教徒啦，甚至乎你话嚟朝圣嘅基督教徒啦。咁当然伊斯兰教徒本身就自己宗教啦，就冇问题啦。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咧三个宗教咧都比较融合嘅。好啦，咁另外咧，真正咧，我哋真系发现咧个冲突喺边度咧？真正嘅冲突咧，我相信应该系二次大战之后啦。咁喺二次大战之后咧，大家咧会比较常见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咧二次大战之后啲英国咧，其实国势咧就真系迅速咁样系减弱啦，即系大家明白到。咁英国都明白到咧，其实佢个势力咧，佢不能够再外持噶啦，即系佢咧都应该咧系要做翻个紧缩政策。咁所以咧，佢咧就嗰个军费啊、军力啊，佢都不能够维持咧喺全球咁样扩张。于是咧，佢哋都要谂，如果我真系要撤退嘅时候咧，究竟嗰个形象应该点样处理咧？咁当时咧，当然啦，佢咧就有一个嘅盘算嘅，咁就将咧巴勒斯坦，即系我哋统称依家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嘅地方，我叫巴勒斯坦啦，将个地方分做三个地方啦。咁阿拉伯人一块，犹太人一块，然之后将最重要嘅中心点咧耶路撒冷咧就交俾联合国。咁当然啦，如果将耶路撒冷交俾联合国咧，呢、这、一个决议听落都几公平嘅。不过咧，对阿拉伯国家嚟讲咧，就唔系就觉得唔系嘅。点解咧？因为咧五个国家入面咧，大家知道啦，中英美法苏当年啦，咁除咗中国之外咧，其他都基督教立国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我相信佢都唔会得罪基督教，同埋咧都比较倾向系同情犹太教，同埋咧都二次大战之后啦，因为呢个嘅德国嘅纳粹啦，咁就杀害呢个嘅犹太人呢个运动啊，实在太过悲壮，咁所以咧就相当多人咧系同情咧呢一个犹太人建国呢一个咁嘅理论，咁所以咧就令到咧阿拉伯人觉得咧就更加之唔合理。咁於是咧，呢個方案咧，基本上咧就真係聯合國通過啦。咁當然，因為阿拉伯喺聯合國入面都冇乜職位嘅，基本上。咁阿拉伯人同猶太人其實就會覺得，聯合國呢個決議咧都係有啲傻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咧，大家覺得咧，耶路撒冷呢個地方咧都係自己嘅。咁於是咧，佢哋點咧？就係猶太人咧，咁當然表面上同意咗聯合國方案啦，係啦，咁啊成立咗以色列國先。咁而之後咧，就繼續同阿拉伯打。咁當然咧，就喺第一次嘅戰爭入面咧，咁就。犹太人咧，其实咧就基本上咧就守到咧就耶路撒冷嘅西面，咁咧就呢个嘅巴勒斯坦人咧，或者我哋讲约旦咧，佢哋咧当时咧就守到耶路撒冷嘅东面，咁于是咧耶路撒冷咧就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咁但系当然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以色列咧不停被战，咁后来咧接下来嗰二十年咧，基本上咧就以色列咧不停咁样征伐， 终于去到第三次嘅中东战争咧，就打破咗呢个平衡嘅局势，就将呢个嘅耶路撒冷统一，咁咧就将呢个嘅约旦军咧就完全驱逐出境。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就比较担忧啦。咁因为咧，如果咧以呢个军力嚟讲咧，势力嚟讲咧，耶路撒冷已经完全落入以色列手中，但系因为呢个历史问题咧，其实咧喺当中入面嘅人咧，亦都唔系全部都系犹太人嚟嘅。喺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嘅阿拉伯人啦、穆斯林咧喺入面住。咁如果你要激化个矛盾咧，当然你可以赶晒佢走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其实就算美国老大哥都未必帮得佢太多。咁于是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犹太都不得不妥协。咁咧就好多时咧，就同犹太人讲，你都唔可以上圣殿山噶啦，因为基本上咧上面咧有两个清真寺嘅，你又无谓同人哋吵啦咁讲。咁以色列咧亦都归还咗咧，佢占据咗埃及嘅一啲地方啦。咁啊算咧叫做一个和头走噶嘛情况。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佢哋咧喺1980年咧，以色列国会咧，其实佢都系死心不息，就话耶路撒冷咧，基本上咧就应该已经系属于以色列嘅国都。咁当然咧，联合国安理会咧当时咧就系否决咗呢样嘢嘅，就话咧，耶路撒冷咧系唔能够设置任何嘅大使馆，基本上咧唔会承认呢个咧系以色列国都。咁如果你话以色列耶路撒冷要成为任何国家国都咧，都需要巴勒斯坦啦，同埋呢个以色列两个国家双方咧嘅谈判团双方系达到一个嘅共识，咁咪做好啦。咁咧就当然啦，嚟到呢度咧，我哋就睇到咧犹太人同巴勒斯坦嘅纠纷啦。咁当然你话中间咧有冇好多情义结咧，就更加有啦。例如话咧，其实好多时咧巴勒斯坦人咧，基本上咧喺呢个地方咧住咗好耐啦。即系咧，大家头先听我哋讲咧，就话犹太人咧，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咧，因为咧佢已经冇咗国家噶啦，咁于是咧佢哋成为咗咧不同地方嘅移民。咁大家睇到咧，就犹太人咧，基本上佢哋嘅样子咧都好多元化嘅。因为点解？因为佢哋有不停嘅通婚啦，同唔同民族。咁于是咧，例如话去到欧洲啦，去到亚洲啦，去到非洲啦，甚至乎去到美洲啦，咁你都会见到犹太人嘅踪迹嘅，咁所以犹太人基本上都四海为家嘅，咁但系咧就佢哋咧保存翻佢哋嘅文化啦，同埋佢哋嘅宗教咧呢一个嘅精神咧相当好噶，所以咧令到佢哋个民族咧始终都好强嘅凝聚力啊，咁咧所以咧就变咗二次啦，大战之后立国嘅话咧，又加上得到美国嘅支持啦，因为喺美国入面有好多犹太人，无论系政界同商界咧都系好有大影响力啦。咁所以咧就美国总统咧或者美国军方好多时咧都会比较袒护以色列嘅。咁咧阿空咧都有同我讲过，就话即系佢会认为咧，其实就喺阿拉伯人嘅眼中咧，就以色列同埋呢个嘅阿拉伯人其实咧喺个祖血统上或者个祖宗上其实都系同一个人，所以开头其实都唔系好介意犹太人喺度住。所以咧你发觉咧，如果系阿拉伯治下咧，其实好多时以色列人啦或者犹太教啦，其实咧佢哋都会被采取咧比较宽厚嘅政策，就唔会被迫害嘅。咁就。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依家嘅以色列呢咁样对巴勒斯坦人呢，阿空呢就会觉得会比较反感啦。咁呢同埋就会觉得呢成件事呢就唔讲道理。咁因为首先你霸咗人哋屋企啦。咁同埋呢人哋住喺度可能讲緊二千年㗎啦。咁就如果住咗二千年，其实基本上佢哋而家每一个人呢，佢哋离开嘅家园呢，佢哋身上呢都带住支锁匙。而嗰支锁匙其实就系当时佢哋住緊嗰间屋嘅。咁当然啦，我呢小时候听过呢个笑话嘅，咁我就即係我细个就觉得呢个笑话下即係更直。咁但係呢依家大个听返呢，就会觉得其实都一个悲哀啦。咁因为就如果你住开嘅家园啦，咁就因为一个战争上面係咪咁就输咗啦，咁呢就被逼要离开家园，咁其实都相当可悲。咁当然啦，同埋呢喺个外交同埋国际层面上面呢，就有一样嘢我相信大家都要明白到啦，就係喺而家一个文明嘅社会上面啦，如果通过战争得返嚟嘅土地呢，基本上係不被承认嘅。即係比较近啲嘅例子呢，大家睇到例如俄罗斯啦，就当时就入侵咗呢个克里米亚半岛，基本上国际都唔承认嘅。咁所以呢就制裁俄罗斯啦，国际咁就制裁到而家。好啦，咁如果再远少少嘅例子，例如伊拉克啦，当年入侵科威特啦，咁呢个情况引起个波斯湾战争，咁美国当然就收复科威特啦，科威特复国啦。咁呢个情况呢，大家都睇到其实呢基本上所有嘅侵略战争，又或者係讲緊南斯拉夫当年啦，即係呢个科索沃战争啦，当时啦，或者南联盟其他嘅战争，例如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嗰个情况啦，基本上呢都系所有嘅纠纷咧，都不能够咧以战争作为一个手段咧去做一个终结嘅。所有咧都系要透过谈判，同埋咧所有都得过国际嘅秩序嘅认可嘅情况。咁所以咧就依家呢个部分咧，就以色列咧同巴勒斯坦似乎就僵持咗喺度啦。咁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 以巴和谈有冇咧？有嘅，断断续续都一路做紧嘅。即系话你见到咧，巴勒斯坦咧，佢哋咧其实都有一啲嘅组织，例如话个哈马斯嘅组织啦。除咗宗教之外咧，有武装组织同埋政治组织。咁咧就佢都会同呢个以色列咧政府咧会一路谈一路打，系嘛？即系我哋叫做又倾又砌，系嘛？即系民主党成日讲嗰啲。咁咧就所以其实个情况咧，就唔系咁恶劣，但系咧就当然以色列咧就我哋都有介绍过呢个国家啦吓，我哋喺军武起源入面，咁呢个国家其实相当硬净嘅，即系如果喺军事实力嚟讲咧，相当强悍啦。其实佢嘅军费咧，基本上咧系比阿拉伯几个国家加埋更加多，基本上系全民皆兵嘅国家啦。咁咧就崇尚武力，咁所以咧就依家暂时喺中东嚟讲咧，就以武力嚟讲咧，如果佢坚持以武力立国嘅话咧。都系好难动摇到佢，尤其是咧佢后面有一个非常之坚实嘅盟友啦，即系我哋讲紧以色列。咁当然咧，就今次咧，其实特朗普咧咁样嘅情况咧，咁好多人就觉得唔陌生嘅。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就算喺美国咧，当年嘅1995年啊，嗰阵时咧就大概应该系克林顿做总统嗰时啦吓。咁咧就其实咧就1995年咧就美国国务院咧就一个颁令咧就话咧，其实系要将美国大使馆咧搬去耶路撒冷。咁咧当时就有特拉维夫，即系大家咧普遍咧比较认同系以色列嘅行政首都。咁啊将佢咧搬迁咧就过到耶路撒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老实，如果你喺大使馆入面做，你好明白耶路撒冷呢啲嘢烫手山芋系嘛，即系国语就叫咁呢啲咧咁湿滞嘅嘢咧，你唔会夹硬走入去嘅，咁你走去命都短几年啦，大佬。咁于是咧就好多时喺大使馆咧嘅人员咧，佢哋都会咧左退右退嘅。咁咧就基本上咧每半年咧都会咧俾总统咧一个豁免令，咁总统都签嘅，咁咧就叫做咧表面上又顺从咗以色列啦。嗱，我哋通过咗一个法律，但系咧实际情况上咧，我哋又要照顾翻咧即系大使馆人员啲情况同埋国际形势啦。咁讲，咁于是咧就呢样嘢咧，其实咧由1995年签到而家噶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似乎咧想打破呢个平衡啦。咁当然喺背后咧，我哋好多时我哋都话特朗普会唔会有一啲嘅谋算咧？例如话。即系当然，特朗普咧就嗱嚟紧咧就嚟就执总统一周年噶啦，咁咧就年底一个成绩表就出嚟啦。咁所以佢内政咧就搞得麻麻地啦，例如话佢嗰个税改方案啦，系嘛，即系未尽人意啦。咁另外话起围墙嗰啲嘢啦，咁啊都要睇下个情况点样啦。咁另外你话睇到佢有好多个医改法案又通过唔到啦，咁好多嘅共和党嘅党员又似乎有倒戈迹象啦。咁甚至乎咧，即系有阴谋论就话可能会推彭斯上去啦，咁啊弹劾佢。咁于是咧，其实佢都受到好大压力。咁当然啦，近日咧嗰个通俄门咧，大家咧就会谂，其实会唔会系佢最后一根稻草啊？咁咧就如果呢个作为一根稻草咧，可能压死呢个嘅特朗普嘅话咧，可能佢都真系不惜嘅点咧？有两个原因，有两个情况啦。第一个咧就系寒战啊，即系个新嘅寒战就会打北韩啦。咁呢个我会喺军武起源同大家会详细讲啦。咁另一个咧就可能就中东呢个咧就一个叫做外交转内销。个情况，咁咧就将个视线，大家咧就转移咗过去啦。咁但系当然啦，阿康都成日讲，即系一个好自私、一个政客嘅抽水举动咧，其实系会害死好多人嘅。咁所以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就我同阿康咧意见都好一致嘅，即系大家都觉得咧，就如果啲政客咧，即系因为自己嘅利益咧，就动辄咧就搞到咧，讲紧系数千万人或者数十、数百万人咧，其实佢哋嘅生计啦，同埋佢哋嗰个性命系遭到牵连嘅话咧。是相当自私的行为，我们需要抵制的。咁呢就如果我们现在看回呢那个情况呢，除了当然啦，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呢个冲突已经很明显的啦。日日都有人死伤的。即是可能今日就有啲以色列嘅青年被杀，下一日又会有翻几个巴勒斯坦嘅青年咧就被报复被杀。咁呢全球嘅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有抗议嘅行动的啦，你睇到。咁呢我哋咧就会睇到就系呢件事上面，我相信咧唔止净系中东国家呢、这个事咧个层面上咧，应该咧会推到咧整个伊斯兰嘅世界。咁整个伊斯兰世界当然就唔止就系中东嘅伊斯兰国家啦，即系可能我哋讲紧咧亚洲啦，例如亚洲我哋讲马来西亚啦、印尼啦、巴基斯坦啦，系嘛？即系啲国家，甚至乎中国入面都有啲嘅伊斯兰教徒啦。好啦，咁如果你讲到非洲嘅啲伊斯兰国家啦，同埋咧欧洲嘅一啲伊斯兰教徒，其实会唔会去制造另一浪嘅一个恐怖袭击热潮咧？会唔会令到啱啱先被消灭嘅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咧？会唔会令到咧伊斯兰教同埋呢个基督教咧，或者西方世界咧好难得嘅一个蜜月期啦？而家即系又会咧遭受到咧？因为特朗普呢一次嘅行动咧，又遭受到破坏咧，会唔会咧战火又重燃咧？咁好多好多呢啲一系列嘅情况咧，我哋咧都不能够 估计啦。咁当然你话战争嘅风险啦，即系你话会唔会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当然嗰个武装组织嗰个实力上就同以军比较难对抗啦。咁但系你话沙特阿拉伯会唔会咧？沙特阿拉伯依家咧就可能咧会比较咧难去处理咧嗰个情况。咁因为佢哋自己咧国家啲王子啦，或者佢哋依家嗰个嘅国家咧系需要大肆发展啦，一个未来城市发展。咁所以咧会唔会特朗普咧？同咗几个阿拉伯国家嘅元首倾过电话之后，发觉喂，其实你哋都系自顾不暇，然之后就出啲奇招咧。嗱，我哋而家咧都不得而知嘅。咁但系咧，我哋所知道咧就系咧，而家咧中东嘅乱局咧，似乎咧又再次点燃啦噃。